風蕭蕭的時間呢，咁就喺即係講咩之前呢，講呢個釣魚台啊，我哋嗰啲釣魚台去嗰啲釣魚台嗰啲人嘅遭遇之前呢，即係我有一個問題呢想問下大家呢，就係呢林漢烈案啊，就係呢嗰個受害者是香港人，八個主犯和嫌犯 在香港入面， 六個是香港人，六個是香港人，那個主犯是香港人，案發的現場是在香港，主要買兇的經過是在香港，那就是香港當局曾經證實，曾經就是向這個大陸要求 攞人， 攞人回來香港審，攞人回來香港審，但是大陸是斷言拒絕。 Vision 呢？理由呢？ 何俊仁案呢，是基本上是同一情況，但是那些人呢就是送來香港審，這件事呢，我一早呢就是這個問題呢，我一早困擾我很久，很多年前，那那段時我講給大家聽張子強案和這個滅門案，那單什麼滅門案， 祈福新村， 不是祈福，麗城啊，即是咁上下滅門案啦，我就將基本法大陸的刑法由頭到尾睇過，即是想找出個法律根據這單嘢究竟是怎樣的。咁但是即何俊仁案告訴你聽，這些案呢完全是可以呢將人驅逐出境，即是來到香港審的，根據中國刑法呢是這樣的，我相信沒什麼人識的，這個中國刑法是香港是中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啊，始終都是， 是啊， 是啱不啱啊，你都不能夠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如果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那件案件發生的地點，那個主犯啊，你要講個主犯和受害者考慮那些證據大部分在哪個地方，就應該在哪個地方審，這個就是中國刑法的 是寫明是這樣的，這個是 我還加多一個周正毅案現在香港是通緝緊周正毅 的那我是問即是件案這件這樣的謀殺案在香港審和在深圳審，何以這個大陸要斷言拒絕將那些人送回來香港， 政治上的需要， 政治有什麼政治需要 何俊仁那單是給一些小恩小惠你打人而已，捉到點而已，即是證明呢我們你既然說要追到海下天涯海角捉回來，我就給你醒你一個，但這些呢殺人案這些可能牽涉有些複雜的內容， 有些什麼複雜的內容 不知道哪個後面最後看看你這個 他不會因為牽涉到大陸的政治鬥爭的，即是這些是即是私人為了利益的鬥詞，你不會有政治原因的 內容，他政治的意思就是對那個公眾的影響， 什麼對公眾的影響， 這個都難 說，要搞到要在大陸審呢，這樣 這個都難說， 我可以說有一個好的，有一個 point 很重要的，今天看報紙立到下面那裡說那個即是現在那個什麼做以前做那個 KFA 那裡有準備的家人準備了幾億去疏通啊，大佬！屌，大佬司法可以準備錢去疏通，仲係幾億咁啊得噶啦？咁啊點咧？即係點先？咁都得嘅？咁講出嚟都笑死人啦！咁啊嘅利益問題，即公安收喂有幾億喺度就擺喺度就用啦。咁我點解唔叫掟翻去俾香港審乜傻你都？而且喺大陸，我話俾你知啊，佢一通過刑求啊，因為佢可以扣留你六個月到九個月啦。佢通過刑求啊，你乜嘢都講啊！你唔講㗎嘛，大把計仔對付你，戒你手指又 得。即係呢單案呢已經係2002年㗎啦，我話俾你聽啊。 好耐好耐先。 喂，好耐好耐拉到啲人都唔審。 全山嚟㗎。 已經係扣留咗啲有四年，即係都唔審。一定係其實呢係搏阿楊家安。等楊家安冇曬戒心，一去深圳卡拉 OK 嗰時呢就捕。等埋楊家安， 咪呢條卡拉蘇點會咁有錢嘅？睇佢唔似啊，有幾億。 咁呢個又要講翻啦，講翻轉頭啦，即係兩個人我都識。 你梗係識啦，做佢做仔 嘅。楊家安喺嗰陣時喺麗的，就係、是、叫阿徐小明做大佬嘅，即係徐小明咧就係嗰陣時喺我手下做 做 帽子啊，帽子啊， 監製， 唔係老巢龍鳳會先 啊。咁出嚟咧，我同佢都有啲交往添。當然呢、這個人我係講，我同佢有啲生意上交往，就有啲唔高興嘅，即係呢個人咧，當日喺麗的我就同佢唔熟，佢就已經咧，即係出名係。佢亦都唔忌諱話俾人聽，佢黑社會嚟㗎啦，即係佢所謂14K 嘅尖沙咀三隻雞嘅其中一隻，即係咁樣，佢就叫細雞。 有大中細嘅。 有大 雞。嗰啲唔使開名啦。 靚仔嚟嘅，有細雞啲名叫靚仔嘅。 咁就係林漢年我又識啦。 嗯。林漢年佢係點起家嘅？ 係做玩具起家同炒嘢家，佢其實由頭到尾都唔係真係好有錢嘅人，即係唔算係好有錢嘅人。 嗯，佢係咪有隻椰菜娃娃？即係 有份做， 有份做， 有份做。嗯，咁、嗯、就講翻一個釣魚台先啦。最新消息點啊？釣魚台去釣台啲人 去緊。 今晚咧就啱我睇明報嘅網頁咧，就寶釣二號仍然喺呢個野柳外海，咁係入唔到基隆港嘅。到依家都 唔係又話維修完畢，剛剛我頭先聽話又出海話十個鐘頭會去到。 佢維修嘅方法咧係透過有人喺岸上拎啲機器上去同佢維修，咁治療咧都經過一番交涉啦嚇。咁就即係而家就話咧，即係佢如果假設係即係維修完畢嘅話咧，就隨時可以出發啦。咁由呢個基隆出去釣魚台其實係好近嘅，好快去到嘅，幾個鐘頭去到嚇。咁就即係。睇佢而家呢個經過幾日呢，其實嗰、那個即係體力上呢嗰、那個消耗都好犀利啦。 係即係始終呢班人即係唔慣啦，即係咁樣係。 年紀又已經有一把拉扯都唔 熟。大部分都好似阿牛咁嘅年紀喎。 嘴巴仲老少少添嗰啲。 咁長毛啲係醒目啦，長毛就喺台灣。 即 係喺台灣搶船，因為佢運船運得好犀利，長毛係。係 嘛。 我諗唔只係長毛，就算一個普通人呢，你就算體格比較好呢，其實嗰幾日都係好難頂。 即係我聽乜嘢，你哋有聽見你哋問啦，即係可以講俾你聽。當日啊，即係我而家認真講呢個釣保衛釣魚台。當日保衛釣魚台咧，我係喺港大策動呢個保衛釣魚台。 幾多年啊？七一啊？ 係喺。 七一年啊？ 嚇！ 七一年啊？ 七一年。 七一年。 喺呢啲 point。 我哋喺台灣台大策動。 荷花池嚇。 我台。 然後咧就再同埋學聯咧聯合策動呢個維多利亞公園示威。 其實個經過是怎樣的，即是學聯那班是當時有陳玉祥入了去的， 是啊是是，但是都不是以陳玉祥為首的，即是這個是、即是這個是，所以兩件事件我都親自經歷過，正是因為親自經歷過這個35年前，即是當日所講的嘢，即係我今日係即係經過三年，我冇法辦法再信嘅。第一就叫做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即係已經係講緊35年，即係咁樣。即係當時係唔識得諗嘢嘅啫，即係話，如果我哋唔保衞釣魚台咧，日本咧就會打韓國，係咪打完韓國就打東北，打完東北打華北，而去侵吞中國咧？我諗會發夢都唔會再諗，即係呢一個係咪會咁樣發生一連串，即係咁樣。 固然嚴重，等大家警惕啫。 但係咪當其時你真係咁諗？ 當時是的，即是驚日本會再來侵略中國的，咁呢個先嚟，你如果唔係你點會驚佢軍國主義復活啫？只要而家講日本會打中國，即係日本只會驚中國打佢嘅啫，全理上。 我記得嗰陣時我寫嗰張海報係乜嘢呢，好多人都唔鍾意睇嘅，就係、是、討滅共匪，防戰日俄。對佢日俄係先防後戰，如果佢係佢夠佢唔搞呢就防住佢，但係若果喐呢就打。防戰日俄是第二句，討滅共匪，防戰日俄，那時候是保釣的時候行出家用， 即是但後來去到維多利亞公園我覺得有危險啦，那我就同埋呢後來呢剛剛退休那個我最老友這個連浩旭，即是在港大做講師那個，就一齊就是遠觀的，就見到威利，見到人威利幫人，即是這個咁就港大Lily Pond 那個有積極主持啦，即是這樣。咁第二就話喂日本仔爭釣魚台是為了那裡有石油，即是我又不挑信，即是有石油現在什麼都暈了出來，即東海是有石油，即是有自然有天然氣，即是這樣，即是兩個當時認為即是說很有道理的理由，我今時今日都沒有，即是沒辦法再相信，即是這樣是。 哦，昨天其實這件事都有很多東西可以講的，不過我第一件事問一問蕭生，你記得當其時呢，即是80年代的時候呢，有個鬧出個笑話呢，就是一個 姓孙怀家族的后人，就拿张地图，就画拿了张圣旨，就慈禧西太后呢就因为这个姓孙怀就给了一些药，他就医他这个风湿，咁咧就为咗答谢呢、這个即系盛宣华咧，就赐咗钓鱼台俾佢，即系你记唔记得有呢件事咧？ 咁个文件系咪真嘅？ 梗系流到唔流啊！呢、這个文件系即刻俾人踢爆。 点解要 produce 咁嘅文件出嚟咧？边系就系左定右 produce 出嚟咧？ 嗰、那个人咧就系即系同盛家咧盛宣华嘅家族咧系有啲关系嘅。咁咧就即係佢發覺咧呢條橋咧係可以揾錢，咁佢去咗美國，咁咧就所以整咗張嘢出嚟，咁咧整咗出嘢出嚟，由於個漏洞百出嘅時候咧，所以就即刻俾人踢爆咗。咁啊，即係中國人咧就即係少講呢樣嘢啦，咁但係日本嗰邊就即係俾人笑到暈咯嚇。 嗱，笑還笑，但係我睇翻佢個釣魚台個網嗰度咧，佢有好多資料喺度㗎。不是淨止今次的行程，他有基本資料搜集了很多，是可以肯定是中國先擁有的地方。有名字，有名 字。你這樣說，雙方的辯論呢，我全部都看過了。即是你說不是最近看的，那你如果嚴格問我，我記不記得了，我就記不得了。大致上我可以說給你聽，個論證就是這樣。如果你要找古書，找古圖，中國呢方面有釣魚台嘅，中國絕對係有先，即係咁樣。喂，中國啲嘢 出名 啊，即係咁樣，啱唔啱啊？中國係咪歷史耐嘅咁耐，同埋啲文物記錄係齊住好多？呢、這個中國絕對贏，拗呢樣嘢絕對贏。 個名 咧嚇，佢、叫尖角群島啊嘛。 我哋叫釣魚台啊嘛。 我哋叫釣魚台啊嘛，即係咁樣。 如果我哋譬如 你邊個知道有呢樣嘢先？咁呢、這個我覺得即係呢個冇得好拗，即係中國人知道有先。好啦。但日本的阿喬文是怎樣呢？我告訴你，當日釣魚台是什麼呢？釣魚台是介乎沖繩和台灣之間，如果以 Continental Shelf 聯合國即是這個國際法來說，你要看看即是誰首先發現和、誰佔據、然後在哪個的 大陸層上面的嘛，大陸層架上面的嘛，即是這樣接近哪個大陸層架，即是這幾樣東西都是考慮的元素之一啦。那麼當日起碼在188幾年就沒有人知重視一旦這個冇人住嘅島㗎， 海外荒島， 你明唔明啊？咁嗰時188幾年就發生件咩事呢？就啲沖繩島嘅居民上咗台灣，就俾台灣嘅生番咧就殺死。咁日本咧就出頭代沖繩島咧就向清朝咧就爭取公道。嗰時總理事務衙門咧就亂 Q 咁覆人，就話啲生番係化外之人，即係殺死沖繩島嗰啲唔叫關過嘅事，一答就錯啦。其實因為唔係咁嘅問題，係沖繩島都係中國嘅凡俗， 係啊， 關你日本乜挑嘢事咧？即係咁。 當其時日本都未完全吞咗呢個即係琉球群島， 係啊，係啊，琉球群島。其實係中嗰時。中琉球群島是向中國進貢的嘛，其實是 嚇，所以琉球都是 根本就錯，係啊， 後屘先改沖繩， 係啊，咁呢個根本一答就錯，咁樣就於是咧就間接承認咗琉球群島咧係獨立嘅喎， 化為之民。 咁好啦，大家都知道到甲午戰爭，一國讓咗台灣，咁就喂琉球、台灣都係屬於日本，呢、這個無可，呢、這個就唔使理啦，啱唔啱啊？好啦。日本是怎樣劃分呢？這個時候才有證，日本仔就不是學我們，即是不是學中國那樣，就開始劃分個準確地圖。日本的劃分方法最早期，這個釣魚台呢就是屬於台灣的治下。 是啊，整個台灣的一路都是。 屬於台灣治下。但是沒多久呢，他就改 Q 了他，成為這個琉球的治下，就是這樣。這個是問題，一改了琉球治下的時候呢，喂，中國從來都冇話保留到呢個權利嘛，即係咁樣係。 唔係，但係即係呢個即係咁樣嘅歷史咧，其實直至到呢、這個即係尼克遜同埋佐藤榮作簽嗰條條約之前咧，日本都冇話認真即係去將呢釣魚台呢嚿咧，即係作一個防守嘅戰略線喺度。 唔係嗰個問題咧喺邊度咧？問題喺1945年一路嗰件事發生咧，就到1945年。呢、這、一個1945年咧，就係呢一個中國係攞翻 根據舊金山條約攞翻台灣， 嗯， 冇 攞翻我釣魚台， 釣魚台，只要中國開聲，美國就俾咗釣魚台去，根本即係美國一定係幫中國，唔會幫日本嘅嗰陣，直至1950年先轉咗幫日本啫嘛。中國從來冇話佢要冇人理個釣魚台，你知唔知啊？咁於是自然由於呢個釣魚台係琉球嘅屬下。美國嗰時咧，琉球咧係喺美國美軍嘅治下，嗰，那個巡邏系統係屬於美軍嘅巡邏系統。 嗱，咁有兩個問題啦。第一樣嘢咧就係點解保釣運動唔係1950年發生咧？第二個問題咧就係 1945年啊，冇冇唔係開聲就要到噶啦，其實係又冇人住，美國點會同你爭呢，這個美國中國要乜嘢都得，我可以話俾你1945年啊。 嗯， 阿蔣介石是不要琉球的，要琉球都得啊！即是曾經這個杜魯門問過，喂，你要不要琉球啊？ 俾埋你啊！ 要琉球好麻煩，要好要啦，即係咁樣樣，即係你冇講話釣魚台。 喂，咁而家如果我哋進取啲，其實我哋應該傾翻呢個琉球群島喎。 是啊， 咁先至夠咩啊？夠撲喎，係嘛？ 好啦，一路喺美軍嘅巡邏，冇人出個聲，即係呢個如果中國嘅阿喬文啊，最蝕底就喺呢度，一路去到1969年，呢一個琉球咧就係俾翻日本。好啦，琉球應唔應該俾翻日本咧？喂，這呢個咧，其實咧就冇得拗，你唔可以訴諸歷史，因為咧係佢居民公權咧係要翻去日歸日本。 喂，咁我哋可唔可以支持琉球群島獨立咧？ 唔係，如果琉球群島嗰啲人係要獨立，美國係會俾佢獨立嘅。你 唔係咁，我哋可以俾， 但係佢係公投咧， 都輸翻 啲人，公投贏嘅呢個 係。即係好似嗰個直布羅陀咁，寧願去英國都唔歸西班牙係嘛？唉，唔係我哋喺嗰度應該搞啲即係流毒運動嚇，即係要求。 我記得嗰陣時老豆講關於打仗嗰陣時咧，佢嘅意思都係話。台灣仔、琉球仔啊，幫日本仔嘅嗰陣時未有沖繩呢個字眼添啊，琉球仔、台灣仔。 唔係琉球咧，因為好多日本人移民去嗰度，移民幾百年㗎啦，即係咁樣。 沖繩島嘅戰略地位非常之重要，就唔應該失之交臂嘅。老實講，你喺個戰略上一定要立沖繩 島。唔係個真相，咪就學我講咁樣咯。其實就係、是、即、 但係我有個疑問啊，點解即係四五年或者你所講嘅1950年嘅舊金山條約啦？點解當其時嘅國民政府係咁被動？即係對我哋個領土嘅完整係冇作出一啲適當嘅保護呢？ 唔係，係你如果要講就係、是、蔣介石覺得即係琉球就好 Q 麻煩，即係杜魯門係同蔣介石講過要唔要琉球嘅，Q 要琉球，琉球咧唔要，點樣考慮到釣魚台啊？根本就冇 Q 人住啊嘛，嗰個荒島， 海外荒島我哋，但係啲領土係越多越好嘅， 咁唔止喎。我唔熟悉呢段歷史啦，蒙古嘅獨立係咪都係即係國民黨嚟放出嚟？ 係啊，係啊，呢、這個我嚟交換呢個蘇聯喺東北唔支持中共而支持呢個國民政府啊嘛。 哦， 呢、這個蔣經國親自去談判嘅呢、這個 係。啊，咁後來咧就係點解中國共產黨又冇要求收翻呢個外蒙古咧？ 咁好啦，到咗呢一個中蘇友好條約嗰陣時候。 1950年 嗰時候，呢、這、一個外蒙古嘅獨立已經係成為咗事實啦嘛，已經建立咗呢個蘇維埃政府。喂，嗰陣時要收翻就唔係咁容易啊嘛。 嗰陣時要睇老大哥做。 哇！如果咁嗱咁講法咧，即係呢百多年嚟咧，我哋即係損失嘅土地好多啦。即係從呢、這個即係尼布楚條約嗰邊已經唔見咁大橛啦。 係啊， 就呢邊外蒙古又唔見得大橛啦，琉球又唔見得大橛啦。 即係總之咧，就係、是、到最後呢個關頭嗰啲，就係、是、大概係即係由即係呢個中國嘅領土係咁樣。明朝嗰陣時得400多萬平方公里， 冇關外嘅。 系，即系都冇關外嘅，但系東北有少少啦，即系 出咗佢關外， 新疆啊嗰邊系全部冇噶嘛，西藏全部冇咯，系即系康熙、雍正、乾隆打翻嚟，打到1200多萬平方公里， 系當其時嘅中國嘅版圖系最大啊！ 梗系唔系啦，梗系唔系啊！ 英國大咯，英國大咯， 啊， 即系打三倍地方翻。 唔系，我唔系讲话，即系全世界最大，系、 哦、 同歷史上比嘅，中國歷史 系最大， 最大啊， 最大。呢、這個除咗成吉思汗啊，即系 嗰阵时中國反對。 成吉思汗唔可以算系中國 咩啊？佢入主中原系中國嘅皇帝嚟。 咁由400多萬平方公里打到1200多萬平方公里，咁後來咧佢敗家咧。 就敗翻去900多万，咁你哋知 唔知？即係我讀地理嗰陣時叫1100万平方公里嘅土地，即係塊秋海棠葉最緊要啦。最大忽就冇咗嗰忽，冇咗秋海棠葉嘅上面嗰忽，就係蒙古。 蒙古啦，即係咁樣樣。 嗯，咁啊， 千里後山大忽就唔見得蒙古咯，即係咁樣樣。同埋即係東北嗰有爭議嗰200多万平方公里。 其實東北嗰度我哋一路想過埋海參崴噶嘛， 係啊， 係嘛，即係成個 Maritime Province 應該中國啊嘛， 海參崴啊。 咁啊，我仲有一個問題問你，1950年嘅舊金山條約咧，係咪即係中國係冇代表佢嘅？ 唔係，中國有代表佢，宋子文啊嘛， 但係就冇出聲。 唔係，宋子文佢一路都係講英文嘅，即係所以中國咧係。中文呢是我們五大即是這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一路是有中文但是沒有人用過直至到韓戰就是這個王華代表中國去發言即是就中國的立場發言他第一句說話用中文說的在聯合國大會就是我站在這裡是代表全世界的四分一人跟你們說話 哇真是蛤好好生低嘅，咁啊，即系望翻转头咧，萧生，我哋系咪两个政府咧，国民政府同埋共产政府都打攞油 咧？唔系啊，你话如果佢哋系喺好多嘅政治考虑上边咧，系冇坚持到，你话即系全部民族领土上边嘅利益，即系咁样样，呢个系事实咯。 啊。咁但係呢個係咪由於即係國共嘅之間嘅即係鬥爭所形成咁樣呢即係譬如人地可以好多時嚟咗嚟抽你税呢 係國民黨好多係咁樣呢但係共產黨嘅人冇即係要講返毛澤東呢就好多時呢就係諗嘢唔係咁諗嘅毛澤東係、即係好多從嗰、那個有時佢真係會從國際革命嘅利益嘅立場去諗 哦即是說不是純粹從中國的本位 是啊 咁但係即係有近期有啲即係我睇過啲書呢有啲學者講就算韓戰呢、即係佢哋而家好多發現呢都係即係個動機本身其實有一啲因素就係個國際革命嘅輸出嘅因素喺後面 係啊佢背後呢有時呢會有呢啲咁樣嘅 consideration 嘅 懶浪漫啊、自己都未搞得掂諗嘅 即係講返啦張咩嗰本 Untold Story 啦、即係當然佢係集中曬所有講毛澤東衰嘅嘢嘅說法 張容 係啊 佢咩身份啫？佢係唔係東嗰啲咩以前啲即係兒生女嗰啲啊？ 唔係，佢係一個講師嚟嘅，就嫁咗個英國人。 佢搜集資料寫嘅啫。 搜集資料寫。 唔係第一身。 即係佢係所有佢嗰種寫法就直情毛澤東係一個權力狂，根本就係殺，即係好中意殺人，即係呢一個就好中意好大起功，即係想搞霸權。完全是為了他的個人的霸權著想 這個 naturally 但是在 死人完全幫助 在西方的歷史學家漢學家來說這本書的評價就不是高不是太高 是 原因就是有些就是道聽途說是沒有實際的文獻去支持 很多東西斟了就是這個首先就算是有原始史料到去到個結論中途的推理過程是跳曬的 一下就去到結論 一下去到結論 其中一個我覺得可以拿出來講講譬如說講這個國共的內戰的扭轉的形勢張容是直情是歸功於是蘇聯是留低兵即軍火和在背後支持但我覺得這個不可以全面解釋到為什麼國共的內戰之間的平衡是調回扭轉了 是啊其實就不是的即是蘇聯那時候是幫國民黨多一點的其實是 其實整個局來說要賴自己就不要賴人、你自己打仗打得曳 那些多數軍火都是打仗贏回來的人 搶回來的這些東西哪有賴人賴自己打得曳 我不知道我記錯其實當時的蘇聯政府呢是跟著國民黨一路走到廣州 最後一個離開 因為即係呢一個我都話過咧，即係史太林係唔信呢個毛澤東打得贏嘅。佢話佢嗰啲係叫做 Marjorie Communist， Marjorie Communist 即係咁樣 自己水平唔關人事，失天下就自己責 任。即係成個國共戰役，即係嗰個決定性戰役就係四平街打唔死林彪，即係咁樣，就由上風轉成下風。佢就轉咗去北。和南兩條戰線就是發動這個根據地一有了根據地就逐漸不夠他打即是被他鄉村包圍城市 你意思是說即是一打初頭一打的時候，如果殲滅了林彪的部隊呢，基本上整個那個局勢就不會這樣， 那個局勢不會。後來即其實是東北的，他那支叫東北人民什麼軍， 人民解放軍， 不是叫解放軍的， 野戰軍來 的、啊、我知道他那支 未叫野戰軍，未叫野戰軍， 有個名字的東北人民不知道什麼軍的，又是那上下的東西，不是叫解放軍的、一入關就沒得打的，即其實他那支部隊是太多人， 他用了關東軍那些架撐、 咁但係嗰個兵嗰、那個軍火嘅支持對佢嚟講咧，一個好大嘅即係鼓舞啦，對大陸嚟講。 係啊，咁同埋即係當時即係所以話大陸啲歷史完全唔睇得，即係你唔係你睇大陸歷史完全睇唔到，係話喂美國因為呢、這個和談破裂係禁運軍火俾蔣介石18个月喎，即係呢一個係喺嗰個時候係生死關頭，即係如果美國其實。只是美國只需要做一樣嘢，你個解放軍永遠打唔贏，就係將喺歐洲戰線嗰啲唔要嗰15000架飛機俾曬國民黨，15000架飛機同埋汽油俾國民黨炸住你啊！你個陸軍已經冇辦法打得贏。 我哋嗰陣時 冇辦法推進得到 嘅，未有咁多空軍大佬。我哋嗰陣時 唔係，喂咁啊訓，喂你訓練幾萬空軍都有幾難嘅。 我哋啲 佢飛機冚棒都唔要啊！ 我知，我哋空軍係好精鋭，但係個問題人少啊。 即係你話如果訓練粗起，用萬幾架飛機嚟炸你，你個陸軍點推進？即係點打贏啊？遼沈啊，呢、這個淮海戰役嗰啲邊度打得贏？俾人哋空軍如果咁樣炸住你， 老美有萬幾架飛機咁多。歐洲嗰邊 夠曬萬幾架飛機， 即係嗰啲差唔多零式咁上下飛機啊！ 唔係美國如果插手，其實呢個即係國共內戰 嗰、那個派陸軍啊，即係你萬幾架飛機俾國 有制空權 炸到你， 有制空權真 的。國民黨結果能夠出嘅200-300架飛機啫嘛，到最緊張關頭都係。 而且唔係即係話轟重轟炸式嗰啲，而係 係啊，唔係重轟炸機啊， 冇乜意思。 咁你可唔可以咁講嘅就係、是、即係其實係杜魯門整蠱蔣介石咧？ 唔係啊！到美國是決定是不會介入中國的內戰的，即是這個所以說大陸的歷史全部都騙人，就是美國是不會介入中國的內戰，即是認為這個是不對的，即是血流成河、即是令到中國人很飄慘、 即 是美國又會犧牲很多，你明白嗎、即是這樣， 這個完全是中了他那個拉鐵摩爾費正清那些圖，影響到美國的決策，而後面呢就牽涉到猶太人自己的利益的問題，他們那個時候他所謂中國通那幾個人呢是這樣，即是幫毛澤東來講好話，說他們只不過是土地改革者而已、但是他總之他們的障眼法就令到美國呢不知道這個共產大禍來的、不知道一個共產大禍，而只不過是一個、中國內部的 civil war土地改革， 即是美國如果傾 全面開戰閉啦， 淨係如果淨係使錢，你根本嗰時國民黨軍隊仲好多。第一就空軍支援啦，第二俾多啲錢，俾多啲錢咪唔會通貨膨脹咯，國民黨咪冇咁大鑊咯，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 都難講啊呢個，即係如果俾多啲錢， 全部流力， 即係俾阿孔祥熙啊、宋子文嗰 啲。係喺軍事角度嚟講咧，我最緊要嗰下最後咩關鍵嗰陣時候，你俾個原子彈我得啦，喺廚房會戰我就用噶啦，你俾一個我就喺度炸。就將你全部二野三野嘅主力全部搞掂曬佢。 頭先講開嗰個咧，其實喺即係1944年7月咧，就係、是、美國係派咗呢個 Dixie Mission 去熱安嘅。咁、呢個就係即係嗰班就 John D. Service 啊，嗰班咧 Fairbank 嗰班過去啦。咁、但係後嚟呢班全部燉曬冬菇啦，即係麥卡錫上來之後，其中有一個歷史學家咧 ，Barbara Tuchman 咧問嗰個問題：假如即係當其時毛澤東係要求去華盛頓，而係羅斯福係接受咗嘅話咧？後來整個歷史是會改寫了、因為當其時的共產黨和美國是有可能發展一個良好的關係的， 是的，即是我看過那時候即新華日報即寫的文章，其中包括即對中國最好的外國就是美國，即是這樣即從來對中國是沒有領土的野心， 美國大國的問題全球戰略的觀點來說不是一種恩惠來的，大家可能去到很狠都可以、 羅斯福嚟講咧，係對中國有啲恩惠嘅，因為佢自己嗰、那個即係、就是、外家，佢嗰個媽嘅爸爸嘅爸爸喺中國就走鴉片噶嘛。羅斯福個阿媽應該喺香港住過添。係 啊， 即係所以佢一路講話，即係如果講開中國政策咧，你唔好翻，唔好點我，即係同美國嗰啲國務院。 即係唔係啊？即係美國同當時其他嘅外國唔同，就是、第一就係、是。 佢係主張門戶開放政策啊嘛，即係大家一齊做生意啫，唔係想侵略，即係唔係想佔據租界啊，唔會做呢啲，美國唔係做呢咁嘅，同埋一路都係支持呢、這、一個即係美國對其他抑制日本啊，呢一路都係一路嘅政策都係咁樣嘅，抑制俄國，抑制日本嘅嚇。 嗯，但係成個即係政策的改變咧，其實同冷戰係有關係嘅，一同蘇聯鬧翻，跟住喺韓國即係打仗嘅時候咧，就對成個中對華政策改變。 最大鑊就是韓戰 遲咗啦，嗰陣時。 最大鑊就是韓戰。 嗰陣時先至弗朗禮遲咗咧。 毛泽东一参加韩战就反面，就即刻经济制裁，即系咁样。 嗯，但系当其时系即系美国系先派咗第七舰队去台湾海峡守先嘅。 系啊， 系嘛，即系呢个系触动咗毛泽东嘅一条。 唔系韩战爆发先至派去，之前都仲系放弃呢一个，预备放弃台湾嘅，放弃台湾系搞孙立人政变嘅，真系问个孙立人好唔好噶，会唔会推翻呢一个 即系蒋介石？ 蒋介石嘅。 你意思即係孫立人案係真有其事？ 唔係，佢係佢係有人真係話過同孫立人講過，孫立人係冇應承過。 即係蔣介石嚟講咧，如果孫立人真係查之有實，一定殺嘅，冇得留。 係啊，孫立人係冇咁冇應承到，但係確實係曾經向孫立人示意過。 係咪即係喺咁多個國民黨軍官入邊咧，美國係最睇得起孫立人？ 係因為佢西點軍校出身 ，Virginia。Virginia 但都是很打得的，即是美國佬是覺得他即是 很打得，因為他救過英軍嘛， 即是在這個緬甸， 即是國民黨五大主力，五大主力其中就包括了他這個由瑞警團轉化的新一軍、 新一軍、 新五軍、新六軍，整編七十四師，整編七十四師，張靈甫其實在這個全軍覆沒那個 孟良崮， 這個就是毛澤東的御林軍，不是蔣介石的御林軍 變成的。這個新一軍呢就是這個瑞警團變成的。 新一、新六，新六誰做炸，誰炸炸？ 新一、新五、新六都是鄭洞國啊、廖元璋啊，你那幾個。 哦，在東北輸了。 這幾個。 但是在東北輸了。 在東北輸了。然後就是這個什麼呢？這個十八軍。十八軍就是陳誠的嫡系。 王維。 工程系。 王維。 王維。 後來王維親自指揮，但這個就是其實是陳誠的嫡系隊伍。土木工程系十一師，後來轉成十八軍。再加埋土木工程旅，即係咁樣 兩個字加埋土木， 咁呢個就係蔣介石嘅五大王牌，即係咁樣樣。 咁但係其實新一軍有冇正式同喺同即係共產黨打過咧？ 有喺東北啊嘛，喺東北啊嘛， 即係孫立人直接指揮。 後來孫立人炒魷魚， 就即係都打得唔係幾好。 唔係即係唔係一開頭新一軍、新六軍係追住 共產黨打， 林彪打嘅，幾乎打瓜林彪。天下第一軍啊，號稱係。 咁就另外即係你講開呢樣嘢，我有一個問題，因為上次我哋都講開即係朝鮮個關係啦。即係而家睇北韓嗰邊個講法就係話咧，當其時即係林彪係打輸嘅，就係走翻入去即係朝鮮嗰邊係金日成救咗佢。而家喺東北嚟講咧，係好大部分嘅軍隊其實係朝鮮裔嘅人嚟嘅，係咪？ 有一部分。其實咧，真正參加第一次參加朝鮮戰爭咧，就係咧。這個金日成呢就走去跟史太林講，史太林呢就跟毛澤東講，喂你見一見金日成啦，金日成就飛嚟見毛澤東，就叫佢支持呢就統一韓國，因為美國的國務卿講 Q 錯嘢，那個國防防線呢就唔包括韓國在內，即係個國防防線呢佢描述呢個美國嘅勢力範圍就數到日本即係冇韓國 去到海外， 又冇駐軍，因為嗰啲美軍呢就已經退咗返去日本，咁你即係叫我即係因為當時呢就話大家投票統一，就李承晚就撕毀咗嗰個合約，咁點呢即係咁樣。 咁換言之，其實如果當時就算唔打呢，淨係透過投票，韓國係基本上就統一，會統一嘅。 會應該統一嘅，跟住雙方 agreement 應該透過投票嘅，透過投票李承晚係會輸嘅，所以李承晚呢就撕毀咗呢次呢就唔投票，唔肯行民主程序，唔肯行民主程序。美國又不保護他，咁呢、這個今日成咪諗住即係統一咯，咁點樣統一呢？就係、是、走嚟揾阿毛澤東，就是、借咗三師軍隊， 嗰啲其實都係朝鮮人， 嗰啲係中國人民解放軍入面嘅朝鮮族嘅人嚟嘅、你知唔知啊？呢三師打前鋒咪打到南韓瞓街，即係呢個身經百戰，捉到都唔緊要，係朝鮮人嚟， 即係打到美軍係落曬釜山嗰邊。包圍即係要出海㗎喇全部咁一個唔好彩就喺呢、這個即係、就是、仁川俾馬來西亞登陸啦，但我睇日本即係、就是、中國嘅書籍嘅講法就話呢， 麥克阿瑟計劃喺仁川登陸咧，毛澤東係一路都有提醒金日成。 系啊， 冇咁叻系咪啊？仁川人哋能够，若果你若嗰个咁高层嘅提醒，今日成就唔会唔防啦。你唔好当毛泽东咁叻先得噶。屌人哋，人哋大将军六星上将去搏嗰铺啊，你去睇大推通人，你傻你都真系。 睇通人咧就如果喺度搏阿马亚瑟咧，马亚瑟就好娇大镬嘅， 全部身家倒落去个六粒星，佢掟落去搏噶嗰铺，傻你咯，跟住当毛泽东神咁样屌。 唔係毛澤東咧打仗嘅，即係啲證據好清楚。毛澤東打仗係咁犀利，就因為喺國民黨入面佢好多特務，即知道曬人。國民黨啲軍隊點調？ 你講開呢樣嘢咧，張榕嗰本書咧係話咧，胡宗南其實係特務嚟。 呢個當然係荒謬啦。 胡宗南側邊嗰個係 胡宗南個秘書 啊，嗰啲女仔係嗰啲女秘書之類嗰啲咩？ 呢個佢嗰個秘書係完全將胡宗南啲軍隊嘅行蹤係報告曬俾呢一個毛澤東噶嘛。如果唔係，剩翻幾千人咧，同佢捉迷藏，同十幾萬同胡宗南，就因為你招曬佢啲軍隊點招下？ 嗰個係彭德懷頂住佢兩萬，兩萬頂佢十幾萬啊！ 頂佢十幾萬啊，唔驚喎，即係咁樣。 你如果講到咁呢啲咁嘅，即係話特務，最嬲尾林彪都係走翻去揾校長，咁咪算係啊？梗係唔係啦，梗係流噶啦。喺嗰度做到 number two 走去走台灣做咩啊？ 係啊， 傻嘅，梗係搏到尾。 另外一個疑點咧，就係、是、當其時咧，即、 就、 係、是、 另外就係國防部嘅作戰部劉飛啊， 劉飛就唔係噶，即係郭宇懷。 嗰兩個係共產黨嚟嘅， 嗰兩個攞命，一個作戰廳長，作戰廳長， 仲有另外一個 一個 疑點啊，一個疑點我要問嘅就係、是、衛立煌啊。當其時咧，喺林彪係圍緊錦州嘅時候咧，林彪即係、就是、打唔打錦州，林彪自己都好猶豫。但是其實毛澤東呢就應該收到啲料㗎喇，即係衛立煌係唔會打嘅。咁呢個呢就係、是、但係林彪唔知，所以佢都猶豫，大家即係交換嗰個電報呢交換好多封。但係衛立煌點解即係完全係唔喐隻身飛返去南京 呢？唔係衛立煌係佢從佢經驗嗰度諗㗎，即係佢經驗呢就話俾佢聽呢係絕對唔能夠離開嗰、那個 自己個陣地， 個堅守陣地，一離開堅守陣地，喺運動中咧係冇辦法唔輸俾共軍，因為佢一早通共就唔係，後來爭啲審佢先至通共啫嘛，費立 唔係嗰陣時咧，我哋幾個啲方面大員都係好錯，就硬係顧住自己嘅地盤，西北、東北、華中、華北都係咁樣。衛立煌傅作義， 佢話衛立煌話，全部都如果由呢、這、一個。沈阳拖支军队，如果中途要过几条大河，唔全军覆没，我同你输乜都得。 佢同阿廖宇双赌，同廖宇双赌， 所以即系卫立煌就唔应该系唔会系特务嚟嘅， 唔系特务嚟嘅。后来落嚟香港，蒋介石想审佢，佢走甩咗，最后想将失咗东北，掟咗落佢个头度。而家香港做生意输咗，然后先亲中。 方面大员咧都唔系特务，系嗰啲咁嘅军长级嗰班计就阵前叛变嗰啲先至系嘅。 有啲阵前叛变，但系阵前大员长级嗰个唔系关键，系嗰啲参谋总部啊， 嗰啲攞晒你命， 攞命嗰啲真系。 好，我哋休息一阵再翻嚟啊。